在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被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老中青几代北京曲艺家的精彩作品。今天上半段我们先来听相声和京韵大鼓。疯狂新与旧是青年相声演员冯凤与张伯鑫合作表演的。这个段子应该说反映了年轻人对于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理念上的一些辩证的思维。他们把这些想法编成了相声作品，让大家在艺术欣赏的同时，也能跟随演员进行一些思考。我们请出冯凤与张伯鑫。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Tonight is very pleasant to show. I hope to bring happiness to everyone here. And I love you. 好，他刚才呢是用外语在帮我翻译，啊，非常的好。我要祝今天到场的朋友们以及咱们广播的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快乐，乐观向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圆圆满满，满心欢喜，喜气洋洋，扬鞭跃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喽！哎，翻译， 萨瓦迪卡！ 哦，真好，这是给我翻译的吗？ 就您这破玩意儿有什么可翻译？ 这怎么说话呢？ 传统的老掉牙的东西，没有意思。我再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与观众交流。 哦， 你的相声要与时代接轨，与世界接轨，这样您才能火呀。 不是，我是愿意火。 当着大伙儿，我问问您， 问吧， 张伯鑫 啊， 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我说了有小20年了。 20年了。走大街上有人认识你吗？ 有啊。 谁呀？ 我妈。 您 一眼就认出我了。 您等会儿，你妈再不认识你、我说的是大批的粉丝蜂拥而至的观众找你签名找你合影，有吗？ 没有。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太陈旧。 哎呦， 脱离时代 啊！ 你要想火你就得创新，与时俱进。 不是，我愿意火呀， 对不对 啊？ 创新 是创新、但是咱们相声大家都知道，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规矩也多了、里头什么顶袍撞盖、帅卖怪坏，我们要演个什么片子鼠子都得会。 啊，你在讲什么？您说这黑话谁听得懂？ 什么叫黑话呀？ 还片子数的，这什么玩意儿？ 你看片子跟大家说说、就是咱们表演传统的双簧 啊， 数子就是数来宝啊， 快板。 哎， 这东西 啊 早就脱离时代了。 怎么了？ 你就得创新改变。 创新改变？ 对呀、 我挺想改变的，您不会呀、 今儿在这儿我帮你包装包装怎么样？ 您能帮我 包装完了，大伙儿肯定喜欢。 是吗？ 那当然。 那我来一回。 你来了， 我来一回啊。 怎么意思？ 你这我还真带着， 还挽挽袖子。 那可不是， 还带着快板。 传统的规矩。 您瞧，搁这个地方，哎呀，掏出来。老理儿啊，哎呀，还有架势，哎呀，你打就行。 我开始了 啊。这主要啊听唱啊， 打竹板儿，打竹板儿，我这紧接来呀，一街两巷的好买卖，也有买着也有卖，也有这幌子和招牌的，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挂的喜来呀。这两年呢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一个传统的小段， 都没听出来这个掌声有多么的勉强。 没有，没有勉强，都鼓掌了。 唱的好坏啊，咱们先搁一边儿。就这打板儿，过于的死板。 怎么了？ 过于的陈旧。 啊， 我给你做示范，你拿过去。 哦，您教我。 你瞧打板儿啊，先摆个架势，跟模拟似 的。哎，这叫怀中抱月， 等着枪毙。 但是。 打起来也没意思 啊， 很死板，就这么几个动作，踢踏踏踏踏踏踏，抬抬抬抬抬，踏踏抬抬抬， 不是，不是你要痒痒就挠挠， 这不学你的吗？ 看着那么别扭啊， 唱起来更死板呀、 啊。唱怎么了？ 板往这一端，这胳膊也不动啊。就光这嘴动， 基本功啊！帕金森犯了。 最后一叫唤，观众一鼓掌。 什么叫叫唤呢？ 扯着脖子喊。 不是，那应该怎么创新？ 过去这个快板 啊， 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那是老十年前。 你要打出来，年轻人要接近时代。 年轻人怎么时代、啊、 要有朝气 啊， 要有活力。 哎， 我要一打起来，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跟我就不一样。 那肯定 了。您来，别着急鼓掌呢。 我拍完就可以。 听见什么了？ 嗯，学着点啊。 你来，我听。 谢谢。 这不一样吗？对。 你要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不是 由内而外迸发。 我开心说，咱们 心中有板自然嗨，你知道吗？ 哎呀，嚯， 迸发了一种感觉状态。 哎呦， 这有点冒金 星。哎呀，你过来，我问问你，你这个快板是在夜店学的吗？ 时尚的感觉， 嗨了，这是。 这是打板 啊， 对不对？再说唱也要接近时代 哦。 过去要饭走街串巷，你现在这么好的舞台， 对， 这么好的观众， 嗯、哎， 这么好的剧场， 是 你站这儿要饭， 我没要饭呢， 也没人给呀、 啊，啊， 要半天你也要不下来呀、啊， 我不是你。是不是 时尚的要法，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 哦， 那样你就能够要下来。 不是，那要您怎么要啊？ 我怎么要？ 您教我一下。 学着点啊！ 哎哎， 时尚的要法 啊， 年轻人， 您来， 对不对？你要有一种嗨起来的状 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看这痒痒， 这叫激情。 啊，这激情。 学着啊！ 哎， 要要。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叫阿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 我在 D 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为了让你笑，我打着快板跳舞。哟哟，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 啊， 把手表都扔上来。哟哟，前天呐。 看见了，我 手机都举起来了， 不是， 马上就扔上来。 你不怕头一排把那桌子扔上来是吗？ 没那么大劲儿，这叫创新。你看大伙儿互动，融为一体 啊， 这样你才能发展， 是 知道吗？ 不是，那咱们传统相声讲究的别的也多了， 还有什么呀？ 那不光有快板 啊， 还要演个什么单弦儿。说个什么西河大鼓， 老掉牙了。 来个评书，哎，对了 啊， 评书不能随意创新。 评书我认为就不要再说了。 怎么了？ 尤其剧场评书 啊， 各位一部书说完一年多出去了。 有啊， 听评书得有过日子的。 这没褒贬的。 谁疯了？天天买票上剧场听你说书， 哎呦， 干嘛呀？ 哦， 你这每天夜店里嗨一嗨，那个状态不一样。 不是，我们这传统的评书也想火呀。 想火 啊， 创新 也得创新。 我帮你包装啊。 哦，哎，那我来一个传统的 啊， 您再帮我改一改，包装包装行吗？ 是，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演了。 为什么呀？ 观众也不爱听啊。 怎么没有？我今儿来一回就有人听啊。 喂， 我来，你听不听？你看看，你看， 煽动群众， 没这意思。 你这非得来，人家能不鼓掌吗？一会儿说完了，观众不爱听，站起一位，退票，你怎么办？ 敢？ 不是要有退票的，你怎么办？ 你们都是赠票，你们讲理不讲理？你们 赠票也能卖一份？ 你们买票了吗？ 这观众不爱听，一会儿退场了，你怎么办？ 我跟你说，我好好演 啊， 传统的评书大家一样爱听，我也有观众。 来吧，来吧， 真是，你看看， 先问清楚您要说哪一段？ 我说一个传统的啊， 《 三国演义》的里头有一个好的桥段， 什么桥段？ 叫长坂坡赵云救主， 一个很老的一个 段。朋友们，您先鼓掌后欣赏。 哎呀。来吧。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耀武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拳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胜败如何？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呀？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阵。说话间一抖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怎么传统的没人听？你看看， 知道观众那个掌声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呀？ 真卖力气啊！最后这跺着脚，我差点没颠起来。你在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好朋友， 观察什么呀？ 都听傻了， 被我的艺术所折服。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 我 哟，完了！哈，哈，哈，是不是这种心态？没有意思 啊！ 说半天说什么呢？ 三国呀， 三国，这个人物都没区分出来呀、啊。 分了， 曹操， 嗯， 张飞， 哎， 赵云， 嗯， 仨人， 对， 就一胖子， 就一， 画面感也不强啊。 啊。 你要想那个画面感强、 哦、 让人看得清楚， 嗯， 你多来一些人， 多加人， 群口评书 不是，我们仨人 啊，来仨人啊， 五个， 来五个， 十个， 来十个， 二百个 观众上台， 啊， 当千军万马，这边站一波，这边站一排，打， 打， 我参与，我快乐， 哦， 对不对？ 你还得教我怎么创新。 而且你这个动作呀也太过于陈旧， 动作不行吗？ 使个刀使个枪凝眉瞪眼， 传统的学了好些年， 就跟谁欠你钱似的， 没人欠 钱。年轻人站在舞台上，你要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 什么叫小清新呢？ 小清新吗？ 不懂， 就是小清新的感觉。 哎呦呦呦呦呦， 动作要活力。 我看着刺痒。哎呀， 语言也太陈旧。 我这语言不行， 都是文言古语。 嗯， 你这样啊，你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 哦， 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 怎么样？ 再一说出来，感觉肯定不一样。 我这就火了。 那当然了。 那您得教我。 这样啊， 哎， 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 嗯， 后边咱们俩把人物分出来。 还分人物？ 你来一个张飞。 我张飞。 我来赵云。 您的赵云。 你跟我学着点。 可以。 行吧。 您教我。 你这头一句是？ 头一句啊，话说，常胜将军 了。 赵， 这词儿多老。话说常胜将军谁听啊？你时尚一点。 怎么时尚？ 与世界接轨。你这样， 你教我。 我给大家讲一个 story。 啊， 故事发生在 long long ago。 常胜将军是吧？ 对，赵云赵子龙。 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这是谁呀？这是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 嗯， 么么哒。 有 悬平胯下博龙驹，神马都是浮云。 哦， 掌中一杆土豪金的大枪。 哎呀，一杆金枪 在曹营 啊 hold 住了曹军83万屌丝山炮矮矬穷啊。 啊，哎呀， 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哎呦呦呦， 心想我勒个去， 嗯，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好词儿， 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那便是极好的了。 这都什么？这是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追吧。 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 哎， 张飞赶到。 对， 你的张飞呀。 啊， 时尚。 哦，还有我 张飞。 啊，四弟 新词儿。 哎呀，不会 创新。 车 来来。 那个怎么样？去。 好， 好。有木有受伤？哎呦我天，淘宝体的。 我赵云啊。 哎， 欧巴啊，我摊上事儿 啊， 我摊上大事了，思密达。 哎呀， 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费， 泼 差点把我 KO 了啊。主公何在 啊？ 那曹操像玩找你妹一样找主公啊。 我可太难找了。啊，死的不必惊慌。 新词儿。 哎呦不会。哎呦，那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这里有俺老张跟他 PK。 哦爸。 哎呀， 我给你点个赞耶。 好耶。 您是谁呀？ 啊， 您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了二奶，斗得了流氓啊。 哦， 别看模样不行啊， 嗯， 主要看气质啊。 对， 曹操到您面前， 啊， 他是 no 作 no 带呀。 好词儿。 您是棒棒的。 啊， 曹操到您面前， 嗯， 你送他一句话。 什么话呀？ 且行且珍惜呀。 啊，对， 对， 对，曹操在我面前 啊， 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话。 说什么？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欧巴。 啊， 曹操大军来了呀。 来， 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 哎，哇呀呀， 大吼三声， 哇呀， 大吼三声。 对对，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 别写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冯凤与张伯鑫二位合说的《疯狂新与旧》，这也是在我们北京电台的一次活动当中的实况录音。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京韵大鼓，这段是双唱，表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京韵名家崇玉杰和王玉兰。在京韵大鼓艺术的几大流派当中，刘宝全先生以他最高的艺术声望和造诣赢得了鼓界大王的美誉，流派京韵在全国各地流传，北京是流派京韵大鼓的一个重要传承基地。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前辈艺术家梁小楼、孙淑君，再到后来的马淑林等等几代京韵大鼓名家，都为这个艺术品种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说到北京的京韵大鼓艺术的传承，崇玉杰、王玉兰二位是具有代表性的。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他们二位双唱京韵大鼓流派名作《闹江州》。 走了那么一天那又是一天，这一日正走抬头看江州城的远在眼前， 走吊桥，轱辘路的响马踏，尘土把红日满，弟兄们拦断，城外景你是顺着人烟进了关， 老大开眼叫声老二， 这个老二回过头来叫声老三， 哎，哥哥兄弟你们瞧啊，从城外来了一个充军的汉，这个犯人长一个好五官， 八字眉淡红颜，身前飘洒如流岚， 我看此人不像心心作恶的汉，为什么醉意在身上穿，且不言他们大将起来谈论，在那新大街巴拉跑来了一匹马，这不唐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早晨到夜间，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延庆局地暴雨。这一过程雨势平缓，雨量分布比较均匀。昨天3点到23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1.7毫米，城区平均18.2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暖水面58毫米。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1.3度。今天白天，东部和南部地区还有阵雨，并逐渐雨停转多云。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并远离河道、涵洞等低洼地带，注意人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控制，降水过后气温略有回升，总的来看空气污染气象调节等级为2到3级。今天气温在27到22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是阴到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面我们要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的曲艺名家为您带来的作品。下面要请上来的是年轻的相声演员。青年演员呢，不但是在创作上有时代的新意，他们在市场经营上、演出推广上都有他们自己独到的想法，李明宇就是他们的代表。请您欣赏李明宇、孔志杰为您带来的生财自有道。 特别感谢各位衣食父母们捧场。 哎， 相声演员不容易， 是 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嗨，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精彩的节目 啊， 后面有人刘颖哥哥、浩南哥哥 哦， 还有李伟健老师、武斌老师， 都是大腕。 为了报答大家这么多年一直来支持我们， 嗯， 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相声演员的生活。 对对， 相声演员不容易， 生活 生活啊，特别不容易。 怎么呢？ 生活很贫瘠，相声演员你们都知道哈，我们也不用装， 嗯， 生活的条件不是太好， 是吗？ 好在呢，有了我带着明乐会这个团队呢，我们追求我们的艺术品质和生活品质。 哦， 哎，你看明乐会啊， 嗯， 我认为是一个讲品质的团体。 怎么体现呢？ 哎，你看我们先锋相声嘛， 嗯， 是吧？我们得对演员全方位的包装。从生活细节开始， 您说说， 您都过生日吧？ 对呀、 过生日买蛋糕吧？ 当然了， 买蛋糕上面写上贺词， 啊， 写上名字， 对， 然后就吃， 对呀。 明乐会演员不这样， 名乐会员怎么办呢？ 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品质的生活。 哦，您说说名乐会怎么办？ 我们订蛋糕， 嗯， 上面的祝福的词儿和名字， 哦， 必须要用繁体字， 这样显得有品位。 这样奶油给的多。哎， 什么心眼儿这是？ 这是我们有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哦，还有吗？ 还有啊， 您说说， 相声演员在舞台上除了长衫之外，你看就是穿西装的。 对， 是不是？我们能露出来的部分，除了脸之外，就只剩下手了。 哦， 我们跟主持人啊歌手不一样， 哦， 人家可以露个肩膀啊，露个后背啊，露个，对吧？ 对对对对对， 我们只能脸和手。 哦， 所以除了脸之外，我对手的品质要求也很高。 手怎么办呀？ 我们名乐会的演员定期啊， 嗯， 都要去做指甲，做美甲。 男生做美甲？ 哎，做美甲这样有品质啊， 讲究。 全北京做最好的美甲的地儿，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在哪儿啊？ 海底捞。 海底。在哪儿？ 海底捞。 为什么是海底捞？ 哎，必须是每周日去啊。 嗯， 每周日去等位子多，要不平时去一让你就进去了，做不了指甲。带着演员礼拜日去做好了指甲。哎呀，太晚了，不吃了，走吧，回家下面条去。 嗨，就被蹭这指甲去了是吗？ 品质。 哦， 品质生活 有讲究。 哎，你看我们这名乐会 啊， 主打的是先锋相声。 对， 先锋相声是继承式基础，创新是关键。 哎， 我们要提倡的是新说学逗唱， 不一样， 新万象归春。 嗯， 老先生留下很多东西啊。 对， 比如像什么评戏活有学评戏， 哦， 梆子活有学梆子， 嗯， 评书活有学评书。 对， 我们现在也得这样。什么火学过来变成相声，万象归春， 吸取百家之长。 哎，别的表演体系我们也要学呀。 是啊， 比如像什么叫斯坦尼， 哎， 什么叫布莱希特， 嗯， 什么叫梅兰芳， 哦， 什么叫苍井空， 哎，别胡说八道行吗？这是一个行业吗？这 我突出的是品质，名乐会的相声是讲究品质的相声。 哦，跟他们不一样。 哎，还有啊， 嗯， 字号也很关键。 字号， 名乐会的字号也很讲究。 这是金字招牌。 哎，你看这名 啊， 是清明节的明。 哎， 乐是快乐的乐。 啊， 会呢就大家集会在一起。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们要求我啊， 啊， 每到清明节， 啊， 带着菊花来看你们来。 嗯，你外头去，外头看，你外头看去。清明节你干嘛来了？ 谁 让你来呀？ 对，字号，我就说这字号啊很关键， 哦， 也很重要， 哦， 是不是？一个好字号 啊 能让一个企业飞黄腾达，字号取不好当天就能垮。 嗨，哎，这话太绝对。我觉得 啊一个企业的好坏和字号没什么关系， 叫什么都行， 叫什么都行。 举个例子 你说说， 比如您开一个针灸馆， 叫什么呀？ 叫容嬷嬷针灸。 哎呦，哎， 呵， 哎，你别乐了你。 嗯， 这也太狠了吧，这也。 比如 啊， 您卖按摩椅， 叫什么呀？ 老虎凳按摩椅。 哎呦， 再比如 啊， 您开饭馆， 叫什么呀？ 鼻妞妞私房菜。 呵，哎呀，呵。 你吧唧嘴干嘛呀你？ 谁吧唧嘴了？ 我听见，我听见你吧唧嘴了。 没听说过。 鼻妞妞私房菜。 没去。 所以说。 哪抹的这是？ 我这字号很关键。 哦，您还有点研究啊。 那当然了。 哦。 咱世家出身呢。 什么？ 家里前辈就干这行的。 哦，您家里有干这行？ 哎，就研究做买卖的。 您介绍介绍您这世家。 哎，要说世家呀， 啊， 要从我岳父那论起。 你看看， 我岳父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哎， 他， 我头一回听说， 哦， 这世家嘛，打岳父那儿论。你们家太乱了吧？ 我就这么论的，你管呢？ 我就这么论。 我岳父啊， 嗯， 2010年 怎么样？ 加入的沃尔沃公司。 哦。 哎呦，过了没几天，您瞧着沃尔沃发展的， 就让吉利给收购了吧。哎，什么意思？ 战略性撤退。 哦，战略性撤退。 战略性撤退， 有道理。 你看我岳母， 嗯， 2011年 啊 加入的土豆网。 哦， 哎呦，过了没几天，瞧人土豆网发展的， 让优酷给吞并了吧？哎， 战略性撤退， 这怎么意思？ 战略性撤退， 这也是战略性。 哎， 哦， 还有我另一个岳母 啊， 我另一个岳母也是一个特别响当当的人。 你等会儿了吗？你几个岳母啊？ 不知道。不知道，我岳父他们家的户口本这么厚， 妥。 第一页是我岳父， 下边呢 全岳母。 哎呀，啊， 走在街上啊， 啊， 遇上个漂亮姑娘， 啊， 我不敢搭讪， 为什么呀？ 不定哪个是岳母，你知道吗？ 嗨，这个太冤了，这个啊， 哦。另一个岳母 怎么样吧？ 人家啊， 嗯， 上半年 啊， 人家去的三亚， 哦， 海天盛宴他搞的， 什么？ 海天盛宴呢？ 海天盛宴 啊， 还好意思说呢？ 怎么了？ 让人家给曝光了，知道吗？哎呦，你怎么意思？ 战略性曝光啊！战略不曝光，你能知道这事儿吗？ 这也战略性。 哎，不曝光，哎，我知道，像你们这孔志杰这个人， 我 太了解你了 啊！ 天天拿他那加微的官方微博骂，哎呀，太奢侈了， 这不好， 太腐败了， 什么人呢？ 然后注册一小号 啊， 求全图。下载吗？ 没听说过， 他就是这样的人。 不是，你们这些老前辈策划都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那是他们 啊， 我不一样啊。 您怎么着？ 我比他们都强。 哦， 哎，我帮哪个企业，哪个企业火。 哦，您逆袭了。 对呀， 啊，那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研究研究这个企业，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啊， 嗯， 企业最重要的是服务。哎， 有道理。 服务好，你的客户自然就多了。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服务很重要？嗯， 是是是。哎，你觉得哪个企业服务不好？ 我觉得， 嗯， 航空公司现在服务太差了，尤其空姐儿，你没见过？哎呦，没见过现在空姐儿吧？这怎么都那样啊？哎呦喂，接受不了！我从心态上我落差。 行。你坐过飞机吗？你见过空姐儿吗？你？人家空姐服务不好，人家空姐长得都，人家的空姐，我跟你说，哎，真的啊，不是都这么漂亮， 你看看我们俩谁没见过空姐，是不是？至于这么激动吗？你 不是，我就说人家空姐说话，啊，那个声音细声细语的 ，Ladies and 男士们。大家 good study day day up， 真是，就人家说话细声细语，统一服装，统一培训， 明白您那意思了 啊， 嗯？什么都统一， 对， 证明好，对不对？ 对， 错了， 哎， 错了， 为什么？ 统一啊， 嗯， 个儿高一边统一， 对， 身材一边统一， 对， 服务质量一边统一， 对， 八颗牙齿的笑容都特别统一， 对， 个性在哪里？ 个。 他们一万个人站在一起，所有的服务都是演出来、装出来、排练出来、培训出来的呀。 哦，不真实。 对呀，你得发自肺腑的，发自内心的对客户那么好才行啊。再说了， 嗯， 人家能坐飞机的人是一般人吗？ 都是有钱人， 是不是？你得像帝王般的享受。 什么意思？ 伺候皇上怎么样，伺候他就怎么样。 哦，宫廷范儿。 宫廷范儿啊， 这行吗？ 高贵啊，这样显着 能来吗？这 不信咱试试。现在我来空姐， 啊， 您来我这买票来， 买票了， 来， 啊， 开始， 我看看这什么感觉。 廖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我们航空公司。 哎，你看看哈，我问问你们这经济舱多少钱啊？ 经济舱啊， 啊， 1200。 好，哦，请个安，你看看啊，你们这商务舱多少钱啊？ 商务舱啊， 啊， 2500。 哎呦呵，你看看你们这头等舱多少钱啊？ 不好意思，头等舱， 啊， 满员了。 好家伙！哎呦， 这服务 啊， 这服务，你一张票不卖个一两个亿的，本儿都回不来。 是这好，一两个亿 呀，啊啊？ 你是卖飞机票啊？你是卖飞机呀，啊？ 就说这意思。 这个我跟你说 啊，这个宫廷范儿啊，不接地气。 那应该呢？ 不够亲民呀，啊。 哦， 你应该让空姐儿。热情一点， 热情一点， 开朗一点， 开朗一点， 这多好啊！ 明白您那意思 啊， 热情和开朗嘛， 好不好？ 刚才的词儿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哎，耀爷，您可有日子没坐我们航空公司的航班了？ 啊， 没良心的也不想人家。 我是那个最近我不是出差少吗？ 嗯， 你们这个经济舱多少钱啊？ 呀，老客给您1200。 那个商务舱多少钱啊？ 你坏，商务舱2500。 哎呦，那个头等舱多少钱啊？ 死鬼，头等舱5000。 这么贵呢？ 哎呀，那是我们头等舱服务好，保证爷舒服。 哎呀。 是空姐吗？ 怎么样，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 没听说过， 不能要这样的东西。 您要这么一说 啊， 我觉得还是人家现在空姐的服务态度就很好。 哦，现在的空姐服务态度 又亲切 啊， 又有距离感。做生意嘛，就得有一定的距离感，不能跟朋友聊天一样，那生意做不成。 您等会儿吧， 朋友， 不能说绝对了。 怎么了？ 有一种生意 啊， 必须跟朋友聊天一样，建立朋友的关系才能赚钱。 有这生意吗？ 有啊。 什么生意？ 卖保险。 推销保险。 哎，推销保险必须以朋友的身份出现才好办。 这卖得出去吗？ 不信咱试试啊。 来一回。 先生 啊， 买保险呢？ 买保险。 你买什么险？ 我想看看意外险。 哦，意外险。 嗯， 这险可不贵。 没多少钱。 但是呢，您买完了我们也不希望您用得上。 那是。 咱有备无患呢。 谁也不希望出事儿。 受益人写谁啊？ 写我媳妇儿。 写嫂子 啊！ 哎呦喂，大哥，您可太有责任心了。像您这样的男人太少见了。现在 你看看这，真会说话的呀！ 不是会说话 啊， 实话实说嘛。 哦， 我们天天干这行，见的人可多了。 哦， 您这样的人太少了， 是吗？ 不是说假的啊！ 啊， 这是您结婚了。 啊， 您又没结婚， 怎么样？ 我想把我女朋友介绍给您。 哎，妥。您卖个保险下多大本儿来了呀？ 哎，今天咱俩聊得这么好， 啊、 这合同 签了， 您瞧瞧。这样的生意就做成了、 哦、就做成了。 哎， 还真是啊。哎，不对 啊， 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朋友啊不够交心。 你什么意思？ 你看你光捡好听的说 啊， 你得把潜在的风险你得告诉我呀。 哦，我明白了。 啊，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哦，有什么存在的风险都得告诉人家， 你得给我说明白了。 这生意怕是做不成啊。 不可能， 咱试试， 再来一回。 先生，买保险啊， 买保险。 哎呦，您买什么险？ 我想看看意外险。 哟 啊， 才多大就想好怎么死了？ 不是，这一般人用不上。 您哪是一般人呢？ 买了我也不需要用。 那你买它干嘛呀？甭废话了， 啊， 受益人写谁？ 写我媳妇。 写嫂子 啊，好， 太好了。从此时此刻开始 啊， 我要是嫂子 怎么样， 我就判他死。 嗯， 死了钱就归我了呀。 这什么媳妇儿？这是 实话实说呀。 啊， 我得把潜在的风险都告诉您，我不能骗一个要死的人呢。 我这就要死了是吗？ 那是啊。 我不写媳妇儿了。 写谁？ 写我妈。 写老太太 啊。 老太太今年高寿了？ 73了。 大哥，你可得抓紧呐、啊！ 干嘛呀、啊？ 咱得尽快让老太太拿着这笔钱。 哥，哎呦，这话，我不写我妈了， 写谁？ 我写我儿子总行了吧？ 写少爷。 哎， 太好了。 嗯， 最后再问一句话 啊？什么？ 确定这是你亲儿子吗？用不用先验验 DNA？ 哎，咱说实话啊。您含辛茹苦一辈子存了这点钱，最后连这点赔偿金假如给了儿子，要不是亲儿子，人一倒手就给亲爹送去了。 你才不是亲儿子呢，你才不是亲爹呢，您让各位给评命理。我告诉你，当初认识我媳妇不到3月，我媳妇就给我生儿子了，你知道吗？我那儿子能不是亲生的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像话不像话？你说啊， 行了，罢了罢了。 嗯， 既然先生您这么说， 嗯， 我们全场人都信了，这肯定是您亲儿子， 多新鲜！ 咱俩聊得这么好， 啊， 这合同， 呸，签什么签呀？我那都不是亲儿子了，像话吗？李明宇啊，李明宇，我告诉你，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 不是， 还世家？你还世家？ 我就世家， 你还世家？ 我就世家， 你世家还不是我任天堂呢，你知道吗？ 玩游戏呢？ 我跟你说 啊， 要真说做生意， 啊， 咱俩人在现场做，你未必做得过我。 哦，现场做生意， 来啊！ 我还真不服你。 来， 在座的也许有企业家，我做不过你们，还做不过你？ 这我们说相声最能说，你知道吗？ 哎呦，最能说，我就不信你们相声界做生意人我认识多了， 认识多了。 比如姜昆老师， 啊， 姜昆老师也做生意， 啊， 带人写剧本， 啊， 哎呀，每1000万字4分钱。 哎。 就这还要买劳斯莱斯开？ 那买得起吗？那玩意儿？ 还有冯巩， 冯巩老师， 哎呦，人家开了个快递公司， 啊， 从北京到西藏，甭管送什么，7毛钱。 哎呀呵， 就这还天天嚷着要上市？ 那这，我跟他们不一样 啊， 我在挣大钱， 挣大钱。 哎，我卖鸡蛋。 这是挣大钱的活吗？ 这你就不懂了，亲民呀，谁家里都离不开鸡蛋呀。 明白了，薄利多销， 对， 买的人多，是不是？ 你说你卖什么吧？ 你要是卖鸡蛋的话，那我就